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你啱啱见到间厂咧，其实系冇我哋嘅。点解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所以我哋终于喺屋企有工作啦，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所以咧就喺屋企同大家拍呢个哲学有偈倾。咁咧，我谂有好多嘢咧，其实大家系不敢记起啦，但系又未敢忘记。会唔会点解不敢记起？系因为我哋觉得有责任要记得一啲嘢咧。今集记忆的责任咧，就想同大家讲下记忆，讲下记忆同我哋建构自己嘅身份，同我哋成个国族有乜嘢关系。而咧咁，首先就梗系介绍下我嘅拍档啦，喺屋企嘅拍档。咁首先就介绍下严叔先。Hello， 严叔。 Hello， 大家好，系啦，大家可以见到我嘅屋企啦吓，就系我嘅 office， 所以唔止 work from home 啊，仲 live in office 添啊。啊，可以见到我哋个身份认同同我哋嘅工作几大关 系。系啊，你个情况再惨啲。好，跟住咧就到朱文啦。系啊 ，Hello， 朱文，大家好。系啦，声音画面 一片空白嘅，佢后边系。 系啊，好紧张啊，因为咧我第一次做节目做咗咁多年咧，系冇化妆咁样上电视。所以我而家心情好紧张，好惊自己唔靓啊个样，系啦。 唔使担心啊，你点样都唔靓啊。好，咁最后咧就介绍埋我哋嘅 DJ Roger， 系啦，佢今日成个 setting 好似 DJ 咁样嘅。 呢个系 office 嚟，其实呢个系屋企嚟嘅。我从来唔翻工嘅，因为 系啊。 播只歌先啦 ，Roger， 可以系时候打只碟先。 好。 我哋今次好开心啦，终于有机会真係 work from home， 因为平时屋企系冇工作㗎嘛，但我哋终于喺屋企有工作啦。咁呢我哋今日就同大家讨论下呢个记忆嘅责任啦。咁呢我諗几值得，即係我諗好多时大家都会觉得卡记忆有咩好讲啊，咁咪记得啲嘢有时唔记得咁样。咁但係其实我諗我哋未必知道，其实记忆同我哋好多嘢好有关系，我哋建构自己身份啦，我哋成个可能各族讲緊可能各族嘅记忆可能就係同历史有关啦，我哋阵间可能会再做一啲区分啦。咁我哋所以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其实记忆有咩咁紧要呢咁样。咁我哋今日其实呢、這个组合叫做朱文 and Team。点解呢、就因为其实今日系由我哋嘅朱大哥发版嘅，咁由佢带领我哋成个 flow 啦。咁我哋就依家俾个时间朱大哥啊，睇下佢有咩同我哋分享啦。 系，我本来都已经话好紧张噶啦，阿全仲喺度俾咁大压力，我都唔知你想点。系啦，咁点解佢会话系我发版呢？就因为事完最近我就睇咗本书啦。咁我本书呢就叫做 The Ethics of Memory， 咁就一个犹太裔嘅哲学家叫做麥格列所寫嘅。咁其實我都唔肯定我有冇讀錯佢嘅名啦，咁大家自己查證下，我查到就係咁樣讀㗎啦。咁佢就出咗一本200多页嘅書去講關於記憶嘅問題啦。因為其實記憶呢個議題其實可以從一個哲學角度出發，都可以有好多唔同探討嘅面向嘅，可以從一個知識論嘅探討啦，可以從一個形上學嘅探討啦。但正如頭先我話佢本書嘅書名咧，佢叫做 Ethics of Memory， 所以佢主要咧係從一個倫理學嘅角度咧去探討記憶呢樣嘢。咁佢從倫理學嘅角度去探討記憶呢樣嘢嘅意思係啲咩呢？就係佢比較核心想問一個問題嘅，就係究竟人有冇責任去記住某啲嘢嘅咧？甚至去最后一个 chapter， 我哋最尾都会讨论嘅。甚至调翻转，我哋有冇责任去忘记一啲嘢咧？咁佢就想问清楚有定冇啦。如果有嘅话，其实佢呢个责任嘅来源喺边度咧？同其他唔同嘅责任有冇分别咧？因为其实我哋会觉得人有好多唔同嘅道德责任噶嘛。例如我哋有责任唔可以杀人，我哋有责任唔可以偷嘢，我哋有责任唔好讲大话咁样。咁其实我哋咁多种种唔同责任，同呢啲所谓记忆嘅责任，其实有冇分别嘅咧？咁样。咁所以今日成集我估就主要从呢本书引发出嚟嘅一啲讨论，顺住呢本书嘅框架同埋理路去探讨呢个问题。咁所以我估我哋第一个，因为阿全头先都提到，其实记忆可以从一个个人层面讲啦，亦都可能从一个社群嘅层面讲啦。咁虽然佢头先就用咗国族呢个字啦，但係唔一定嘅，即係唔一定系国族㗎嘛，仲有好多唔同社群，似乎我哋都有一定嘅记忆嘅责任。咁所以我哋先从个人层面讲，咁呢本书都系从个人层面讲先嘅，就系究竟我哋有冇责任记住有啲嘢呢？咁样，咁我不如就抛砖引玉，先讲下佢本书入面第一个例子先啦，就系、 是、但我想有个小补充嘅问题，系啊，我觉得有个小补充就系、是、咧，我想带翻落嚟就系、是、呢、這个问题唔仅仅一个纯粹哲学问题嚟， 即係當然頭先朱文想講話用個人層面講啦，但係擺喺成個社群層面講咧，其實係同我哋任何一個人，可能係香港人，但係處身於當代世界嘅一個人咧，都係好相關嘅。個原因係因為我哋每一個社群咧，都一定有好多對於個社群重要嘅事情咧，喺歷史中係發生過嘅，係啦。咁如果你係一個香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問題會討論過，譬如我哋以前討論過嘅，包括舉個例，1989年嘅六四事件，我哋需唔需要記住呢？我哋好多討論嘅喺過去十年裏面，我哋有冇呢個責任，有冇需要去記住？去到近期啲，亦都有好多重要嘅事件發生過喺香港呢個社會度。咁究竟我哋需唔需要記住？定係有好多人覺得我哋不如唔好執著於某一啲過去發生咗嘅事，因為已經過去咗啦嘛。點解仲要逼佢糾纏住呢？所以我想帶出一個同現實世界同我哋每一個人嘅一個相關之處，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呢個係我哋作為人好需要探討嘅問題，就係、是、我有冇需要、有冇責任去記住一件事。尤其是有一句説話係好出名嘅，就係、是、守住記憶啊，直至最後一日。即係呢個講法之前好，即係好多人都覺得係好感動嘅，就係、是、我哋係咪好需要守住呢個社群重要嘅記憶咧？所以當然你用香港人角度出發，有好多事啊，過去一年、過去十年有好多事發生咗，你係咪要記住？但係作為就算你唔係香港人，係任何一個人，我相信你個社群都係有啲重大嘅事件咧，係要問翻嘅，或者你屋企，我哋冇站要記住。咁呢個問題，所以唔係純粹一個哲學理論，係一個對於現實世界一個好重要嘅關懷。我估呢個 that's why 我哋係有需要討論呢個問題咯。 同埋我諗就係、是、 我想都提一提啦，即係呢個問題可能本身即係無啦白事，我哋好得意啊，無啦做乜要講即係記憶嘅問題咧咁樣。咁我估又是一個所謂道德嘅問題，好似話啊，我哋有冇責任要去記住一啲嘢？即係好似咧個意思係有啲嘢，如果我哋唔記住咧，係唔啱嘅，即係好似做錯咗啲嘢咁啊。即係或者相對啦，可能有啲嘢我哋必須要忘記嘅咁樣，我哋有責任。即係譬如尤其是如果你對住一個借咗錢俾你嗰個人，你會覺得佢其實你唔應該記住啲咁嘅嘢啊，咁樣你仲記嚟做咩咧？咁小氣咁樣。即係我哋會覺得有啲嘢好似係我哋除咗因為記得同唔記得，有時我哋作為一個心理嘅狀態嚟噶嘛。即係好似只係發生喺我身上嘅一樣嘢，就係我記得唔記得，我控制唔到嘅喎，係咪先啦？即係你問好多讀書嘅學生咁樣啊，你應該背曬啲嘢先嚟啊，記得曬啲課堂教過嘅嘢先嚟考試啊，佢係唔記得啊嘛，咁點啫咁樣？好啦，如果一啲咁嘅嘢我哋控制唔到嘅話，好似你話我有個責任，究竟係咩意思呢？或者講唔講到責任咧？呢個意思之下，即係第一。第二就係、是。咁如果要記嘅時候，究竟我哋有冇啲咩標準？假設係可以記，甚至我哋有站要記某啲嘢，啊會唔會牽涉有個標準？即係我哋去區分，我哋又冇理由所有嘢都要記㗎嘛，係咪？即係因為記唔到咁多嘢嘛。咁邊個去記呢？點樣記法呢？要記啲乜嘢嘢呢？呢啲都可能係我哋即係討論裏面嘅時候一陣會提到嘅一啲即係問題啦。 即係我諗，因為呢個責任正正聯繫起講倫理或者道德嗰一 part 啊。就是因為我哋講緊，我哋有責任要記得呢樣嘢。講緊其實我哋係要對，可能對自己啦，甚至對他人去負責。而呢個他人，可能我哋講緊嘅就啱啱例如嚴肅提到，我哋身處嘅嗰個社群，可能我哋有啲嘢好需要珍而重之，呢啲嘢係我哋要守護住，可能直至到最後一日。而甚至乎我哋講緊我哋個人層面，我哋對於其他嘅人，我哋身邊嘅朋友啦，可能屋企人啦，我哋會唔會都需要記住佢哋一啲對佢哋嚟講好重要嘅嘢咧？咁所以我呢 啲 位就 會埋怨呢樣嘢嘅。 你又唔記得到我，我生日你都唔記得，係啊。咁我諗 我估就我估另外一個就係補多個好少嘅就係、是有好多人會有個感覺嘅喺當下嘅香港就係、是、如果我唔記得某件事嘅時候，我好似係對唔住嗰件事裏面嘅嗰啲人。即係我諗好多人有個類似嘅。感覺，尤其是有啲細，我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就是、有啲細咗先唔記得嘅時候，我會有啲內疚感。點解我會唔記得？你覺得只係對唔住嗰件事裏面某一啲，尤其是受過傷害嘅人，為我哋受傷害嘅人。咁於是我哋個問題就係好切身嘅，就係、是、我哋係咪需要咧？有冇呢個責任咧？呢個問題 ，that's why 我覺得係重要嘅咯。 唔單止話，譬如你記住某啲事件，可能裏面有人受傷咁啊。頭先嚴叔提，咁我哋好似係為咗嗰啲喺事件裏面牽涉喺裏面嘅人嚟去記住一啲嘢嘛。咁可能我哋都系一份子又唔顶，或者我哋其实唔关事嘅，我哋只系睇到嗰件事发生啫。不过我哋要记住，咁但系同时可能又另外，我哋会唔会都要为咗将来嘅人去记住一啲嘢？咪有时系嘛，即系记住嘅嘢，当然系发生咗系过去噶啦。咁但系我哋会唔会如果需要记嘅话，如果需要系为咗某啲人而记嘅，即系除咗牵涉喺事件里边嘅人，而家嘅人，或者会唔会将来嘅人都我哋有一种唔同嘅责任咧？咁样即系如果有嘅话，系啦，呢啲都系到啦。 嗯，我谂系咯，同埋最后就系可能仲有另一个我哋都可能会讨论到嘅问题，就系、是、 点样记住啦。即係因为我哋有时会话就係、是、好似啱啱嚴叔咁讲就係、是、我哋会觉得好似已经有一啲事唔记得咗，我哋好对唔住嗰啲人。而甚至乎我哋系要点样记得呢，会唔会我哋要记得埋当时嘅情绪，当时嘅愤怒，当时对嗰啲人嘅感受呢，会唔会呢样嘢系重要嘅呢，嗰个温度我哋要保持返嗰件事情，或者嗰个事情嘅颜色色彩。咁我諗即係我諗我哋啱啱都补充得差唔多啦，我諗交个时间俾阿朱文等佢讲下佢点样即係引入我哋今日嘅讨论啦。 大哥继续，大哥继续。 你见到啦，全部都系假嘅，即系又话我 lead， 跟住你哋就系咁讲，唔俾我讲。即系我估 你 lead 系第一个咁解啫， 我即系行先咁解啫，系啦。即系我估头先严叔同埋 Roger 咧指出咗两点，我觉得即系我哋一般成日有个直觉就系我哋有责任记住某啲嘢，但似乎有啲 counter 嘅 reason 去认为冇嘅。严叔就话从一个社群层面，其实记忆往往都系好似 backward looking 咁样，系睇翻过往某啲发生咗嘅事。但严叔似乎就会提出，有啲人就觉得唔系，一个社群唔系应该向前看嘅咩？我哋唔系应该要努力去争取一个更好嘅未来，先系一个更加重要嘅责任咩？点解我哋往往要记住某啲嘢向后看呢，这个似乎就是我哋冇责任记住某啲嘢嘅一个 counter reason。咁另外Roger 都讲咗一样嘢，就係、是、记忆似乎又好唔系自主嘅，即系记得同唔记得即系唔系我控制㗎嘛，我越想记住啲嘢有陣时系反效果啦。另外一个例子就係、是、我哋越想忘记就更加记住咗某啲嘢㗎嘛。咁所以记忆往往都好似控制唔到。咁所以从个人层面话我哋有责任记住某啲嘢都好奇怪喎咁样。咁但係我估Margaret 都喺本书度一开始就指出咗一样嘢，似乎我哋有一个好强嘅直觉嘅，系我哋有责任记住某啲嘢。咁我估我哋下一节可以继续讨论呢个故仔啦。咁佢用咗一个少少嘅故仔嘅啫，就系佢话有个军官，有个军官一条 team 嘅一个 leader， 咁佢哋就进行咗好多次任务嘅，出生入死咁啦，成条 team。但系咧有一次好不幸地咧。佢哋做任务嘅时候呢，有其中一个士兵仔呢就死咗。咁后咪呢啲人就问返嗰个军官，喂你记唔记得死咗个人叫咩名啊，但係嗰个军官呢竟然就唔记得死咗个人嘅士兵嘅歌名。咁我哋似乎都有个好强烈嘅直觉觉得佢有问题。咁所以呢个例子就显示咗我哋係有责任记住某啲嘢。咁我哋下一次可以继续讨论呢个故事。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之后有偈倾，我哋继续讲记忆的责任啊。咁啱啱朱文就讲咗个古仔啦，我谂佢未讲完嘅，我哋俾佢接埋落去啦。 其实个古仔咧就讲完噶啦，不过咧嗰个 implication 咧就未讲完，即系个古仔好简单啦，即系就纯粹系有个军官佢嘅手下佢嘅士兵死咗，但系佢出生入死好多次，但系佢竟然咧唔记得系边个死咗咁样。咁呢个例子咧，麦克尼就攞嚟做一个切入点啦，去显示虽然。头先有严叔同 Roger 讲嗰啲问题，但我哋似乎仍然都有个好强烈嘅直觉，就系个军官有问题噶嘛，佢违反咗某啲伦理或者道德嘅标准，佢竟然唔记得佢嘅兄弟嘅名。咁呢样嘢咧，唔单止显示咗我哋似乎觉得记忆有责任啦，仲显示咗另一样嘢嘅，就系、是、名系头先有讨论过，究竟我哋记住某样嘢，记住啲乜嘅问题，记住几 detail 嘅问题。咁呢个古仔力显示咗嘅另一样嘢呢，就显示咗似乎记住个名呢係一个好基本嘅一个关于记忆嘅责任。咁其实呢样嘢喺好多其他例子都显示咗。即係例如如果你去欧洲见到好多纪念一战二战嘅一啲纪念碑，你会见到其实佢哋好多时呢都係淨係刻咗佢个名。但如果你从一个好抽离嘅角度就諗，其实我只知道佢个名㗎咗。我完全唔知道佢个人生系点啦，佢有咩性格啦，佢做其他咩特质啦，点样又唔知，佢有几英勇又唔知，咁点解名有一种好似好有几英俊又唔知啦，好似名有一种特殊嘅价值或者意义咁，系一个最基本记忆嘅责任咁。咁所以我想呢一节可以其中一个讨论嘅问题就系、是，如果有记忆嘅责任，而记住个名咧系其中一个咁基本嘅嗰个门槛嘅话，咁点解名会咁重要呢？咁样，咁其实呢样嘢我哋都应该要反省一下。就好似你去见到啲纪念碑，我净系知佢名，乜都唔知佢有咩意思啫。咁样，咁我唔知 Roger 严叔有冇啲咩谂法喺呢度？ 严叔啊，你个样非常 之 screen。 因为几奇怪嘅，我觉得就系朱文啱啱都讲咗一点，就系、是、我哋好似我哋会话阿李连佢个名都唔记得咁样，我哋会觉得好过分啦。但系啱啱即系朱文讲咗一点，又调翻转讲，又名好似又太少啊。即系啱啱我哋都提过啊，我净系知个名，其实我唔知佢其他所有嘢噶。佢咩样啊？跟住佢住边啊？佢做啲咩？有咩兴趣？我哋又唔知，我哋又会觉得好似如果真系要了解一个人咧。即起码我哋唔会淨係知个名啦。所以好似其实呢度有啲有少少矛盾㗎，其实听落。就係咦到底即係咪一个名能够代表到个，因为啱啱个古仔其实好似表示到就係、是、个话到俾我哋知就係、是、咦我其实名似乎对于记起一个人嚟讲系几咁重要㗎。因为如果唔系我哋唔系唔会觉得喂点解你连佢个名都唔记得，似乎反映咗一啲嘢㗎嘛咁样。咁所以我諗、即所以我諗呢度一个叫得意嘅位囉。 嗯，我估呢度系同有个语言哲学嘅谂法有关，咁当然语言哲学就唔系今日嘅重点啦，所以我就唔会重提嘅，即系唔会从重点去讲。但系语言哲学咧喺好多哲学家里边嘅谂法里边咧，都会话名咧同埋其他词语咧系有个唔同嘅特性，呢、這个我觉得系重要嘅，就系、是、名咧系好强烈地黐住嗰个 object 嘅，咁喺呢个情况下就系黐住嗰个人。嗱，点解记住名会系我哋觉得一个特别嘅重要之处呢？似乎同一句嘢相关，就系、是、我哋系希望咧个军官咧系有责任啊，系记住嗰个人、嗰、那个同袍同佢出生入死嗰个人本身。嗱，呢个就好唔同。你可以谂下，如果个军官净系记得哦，有个人同佢出生入死，佢做过好多英勇行为，记住晒佢啲英勇行为，但系唔记得佢个名咧，就仿佛就系记得咩啊？系记得有个人。做咗以下嗰啲事，可能同我有关系，但佢竟然唔记得嗰个系边一个，好似佢记得嘅只系发生嗰嘅事情，而同埋嗰个做嗰件事情有个咁嘅人咯，但就唔记得嗰个人本身啊。呢、這个名同埋其他描述咧系唔同嘅之处，就系佢系名咧系黐住个人，而唔系净系嗰啲事情。就正如嗰个切身嘅例子，如果你嘅另一半吓、啊、男朋友、女朋友咩都好，佢记得我、哦、有个人做某样嘢，但佢唔记得嗰个嘢系你，佢话系有个做呢样嘢嘅人，但原来唔记得，譬如睇一场戏。原来同你睇嘅食咗餐好开心好食嘅晚餐，原来同你食嘅，就记得有一个咁嘅经验，有一个咁嘅人同我食过呢餐饭，睇过呢场戏，你会嬲噶，你会嬲噶，个嬲位。 好似有个朋友都有啲类似嘅经验，你可以分享下嘛？ 睇有几少戏 啊？好出名啊！呢件事一 系啦，就同记得同边个拍过拖，发生咗咩事，但系唔认得嗰、那个，唔记得嗰个就系嗰个人啦。后屘暑假完咗之后，唔记得原来嗰个就系嗰个女仔咁样。嗱，你会嬲啊？你觉得唔啱啊？嗰个人，嗰、那个唔啱位喺边咧？佢唔系唔记得啲事咁简单，当然其实你可以话记得个人唔记得事都唔好啦，系咪先？唔记得佢啲咩贡献，但系有一个另外一个意义嘅唔好嘅，就系、是、竟然唔记得嗰个人本身。所以咧呢、這个我估带出一个问题，就系马格丽特会咁样讲，就系、是、咧唔紧呢、這个记忆系反映咗一个更深层次嘅嘢，就系、是、反映咗你同嗰个人与人之间啦嘅嗰个关系。佢唔僅係同啲事嘅關係，唔僅係同某啲發生過嘅事有個某個人做某樣嘢嘅關係，係反映咗你同佢呢兩個人本身係有一啲特殊嘅關係。而你竟然唔記得佢人本身，就記得發生過咩事呢？係你唔夠尊重你同佢之間呢一個咁特殊嘅關係，譬如兩個一齊出生入死，或譬如兩佢係男女朋友嘅關係，舉個例，或係戀人嘅關係。咁嘅話呢，就顯示咗麥格利特點解會覺得呢個例子係用名嚟做一個切入點呢，係解釋到點解我哋某意思上呢係要重視記憶，因為呢樣嘢係對於我同嗰個人嘅關係嘅一種重視囉。 嗯，好似嗰個古仔未完㗎喎，佢唔單止唔記得咗拍過拖嗰個人，仲後尾再追過佢一次㗎嘛，好似係咪後來好犀利啊呢、這個係後來先成 功。荷里活片嘅情節嗰啲，每天從頭愛你一次嗰啲嘛。 系啦，同埋头先嗰度我都想补充一下啦，就系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名个问题，即系有时我哋即系第一，当然如果有时我哋会话，咦你识一个人，跟住后来你发觉佢唔记得咗你个名，咁你会觉得好嬲啦，系咪？点解咧咁样？因为佢连你个名都唔记得啦。那个意思就系话，即系名系最少噶啦。好似头先朱文提到个例子，你啲纪念碑写咗个名喺度，其实我哋会睇到好似好奇怪嘅就系、是。即其实得个名好抽象㗎嘛，对一个唔识嗰个人嘅人嚟讲係咪，又冇相又冇履历咁样，冇写佢嘅生平，咁佢只係三个字或者两个字啫咁样，即係个中文名。咁嘅时候即其实个名有乜咁重要呢？咁其中一样嘢就係、是、正正系得咁少嘢啦，一个理由当然系即如果你连一个人个名都唔记得，大概你都唔会记得佢其他嘢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哋觉得嗰个人你系应该记得嘅，你连佢个名居然都唔记得，咁就即太离谱啦咁样。呢个第一啦。不过有时剛才那個討論，即是嚴叔講嗰個 point 就唔止係咁嘅， 即系话个名有个特别嘅意义嘅，因为如果根据如果头先啱啱我讲嗰个谂法就系、是，咁你唔记得个名唔紧要，我记得最紧要就系因为个名系代表你，你记得个名系代表你记得嗰个人啊嘛，拥有呢个名字嘅人，咁你记得个人咪得咯？咁咩叫记得个人先？你噏得出佢嘅生平事迹啊，讲到佢嘅体型啊、相貌啊，描述到晒出嚟，得啦，我。淨係唔記得佢名咁就點啊？咁好小事啫，係咪？如果你咁都嬲，咁你自己小氣啦。咁但係我估頭先嚴叔講個意思正正就係、是、都唔係喎，個名好特別㗎喎、哦。即係甚至係你記咗好多同佢有關嘅事蹟發生喺佢身上嘅特別嘅事情啊，甚至係你唔記得個名呢都好似反映咗某一啲你同佢之間嘅關係好有問題嘅一啲情況。咁可以分開，譬如我哋話嗱，你記得我假設你唔記得嗰個人個名，你淨係記得係發生喺佢身上嘅或者佢做過嘅某啲行動咁樣行為啦。咁我哋分幾種啦，即係第一種就係佢原來你記得嗰個人，我唔記得佢名啊，不過我記得咧佢好樣衰嘅，成日借錢唔還咁樣。當你記得嗰個人，咁你啱喎，你記嗰啲全部都係關於嗰條友嘅咁樣。咁但係咧呢啲係啲衰嘢嚟噶嘛，咁你記得佢，咁唔會顯得你哋嘅關係好啲啊，係咪？即係你仇人咁樣，咁我哋唔計呢啲啦。好啦，咁你话唔系咁样，我记得嗰啲系啲好嘢嚟嘅咁样，仲有啲嘢就唔系好重要。佢嗰个人，佢朝头早都好似会刷牙，然后会食早餐嘅咁样。咁呢啲冇乜特别啦，你记得呢啲嘢同唔记得冇乜分别嘅啫，系咪？即系好模糊啊！即系嗰个人对你嚟讲，只不过你分唔到佢同另一啲人有啲咩区别。好啦，咁你话唔系，我记得嘅系嗰个人一啲好特别嘅好嘅事情，譬如佢帮过我啦，我有需要抄功课嘅时候，佢系鼎力相助嘅咁样吓，做埋下个学期嘅添咁样，做定噶啦，佢收过咁啊上年。咁好好啦，但系咁都有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记得呢啲事，或者唔系啲咁差，唔系净系对你好嘅，佢本身啊，佢写书噶咁样，我系唔记得佢个名咁样啊，佢写书好睇嘅咁样，人都赞咁样。嗱，咁即系话你记得呢啲嘢，当然都同嗰个人有关，但系好似咧，你之所以记得嗰个人，纯粹系因为佢做嘅嘢，第一如果佢系帮过你嘅，系因为佢对你有利用价值啊嘛，做过一啲好事。咁你係從自己出發啦嘛，去睇啊呢、這個人係曾經對我有恩又好啦，做嗰啲嘢幫到我又好啦，又或者未必關你事嘅，佢寫書好叻唔關你事嘅，但係佢做嗰樣嘢本身有價值。我哋會覺得你記得呢啲嘢當然都重要啦，係咪都同佢有關啦？但係如果你唔記得佢名咧，好似個名有一種特別嘅意思，就係頭先嚴叔講，佢好似黐住落個人本身啊，即係好似話 despite 我哋話唔理，即使佢做過咩嘢或者冇做過咩嘢都好，我哋有時就會話即係。嗰啲女朋友問你嗰啲啊，你鍾意有啲咩咁樣，咁你就答我鍾意你靚咁樣，咁佢會開心一陣，但係你知好危險嘅呢、這個係咪，跟住佢會問你下一個問題嘛，咁我唔靚嘅時候咁點呀咁樣，你鍾意第二個，或者你如果你見到第二個靚啲咁點呀，好危險㗎嘛。如果你女朋友問你鍾意佢啲乜，你話我鍾意你成個人本身咁樣，無論你變成點或者有冇啲咩你做過或者冇做過，我都係咁鍾意你。喺呢個時候嗰、那個名就好重要，得唔得？其中一個個名咁重要嘅原因係因為名係冇內容嘅。即根據作者講喺嗰度，其實佢自己有個咁嘅睇法，就係佢冇內容嘅意思，就係譬如我叫你啊，你專門補充， 因為冇內容呢、這個，我就正想補充少少咯，即就係嚴叔頭先講嗰樣嘢啦，就係語言哲學嘅一個諗法啦。即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就可以睇翻我哋有一集叫《進邊度進》嗰集啦，係啦。咁咧就係名係冇內容嘅，所以就係因為佢唔代表任何嘢，佢就係代表個人咯。所以我估 Roger 想讲嘅 point 就係如果我哋记得个名呢，就好似好有一种纯粹就係记得嗰个人囉，而唔系记得佢做嘅事，唔系记得佢啲经历，因为如果你记得嗰啲经历，记得嗰啲事，可能只不过系对你有利啫，佢做嗰啲嘢亦都可能你只开心啫，所以某个意义上都系为咗自己有啲自私，但如果你记得个名呢，系完全代表唔到任何其他嘢，就系代表佢囉。咁所以就好似有一种神秘嘅意义或者有一种魔力咁样，当你记住个名嘅时候，你就系记得佢囉。咁所以 好似好重要咁佢对你好重视佢咁啦。 系啦，呢度就牵涉到严肃第二个 point 啦，就系、是、关于个关系嗰度。即系我估麦嘅呢就会话，点解你要记住个名咧？系好多时候系因为我哋觉得嗰个军官同嗰个士兵出生入死咁多次，理应建立咗一啲浓厚嘅关系。佢有个 term 啦，叫做 fake relation， 就系佢段关系好厚嘅，就唔系同一个陌生人咁，因为。我哋同某个陌生人呢其实都有某种关系嘅。咁麦格里就会话呢啲关系呢叫做 thin relation， 係好薄嘅啫。我哋对佢都有某种责任嘅。就我第一节讲嗰啲，我哋唔可以杀佢嘅，我哋唔可以攞咗一啲财物嘅，因为始终佢都系嗰个人㗎嘛。所以佢系人，我又系人，其实我哋都已经建立咗某种好 thin 嘅关系。 我哋系要尊重佢作为人嘅一个主体。但系咧，个军官同埋个士兵咧，就唔系纯粹一种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系一个 teammate 嘅关系，即系你哋头先讲 teammate 嘅关系。 系啦，我哋嘅关系唔单止一个人啊，即系我同阿全嘅关系唔系净系你系人，我系人咁简单。我哋点解系一条 team？ 系因为 都唔系人嚟噶嘛？可能有啲我哋， 同埋我系因为我哋经历咗好多嘢，我哋分享咗好多共同嘅经历或者记忆。咁所以点解我同你嘅关系系特别厚呢？个厚个意思就系个内容多啲，我哋有啲共同经历。咁以至于呢，麦嘅啲简单佢嘅结论就系、是，所以记忆嘅责任呢系落喺呢一种厚嘅关系去讲嘅，系因为厚嘅关系本来就系建基于一啲共同经历。咁自然而然呢，如果你想维系呢段厚嘅关系嘅话呢，我哋就要记住呢啲嘢咯。系啦，咁所以点解个军官有错，系因为佢哋同个士兵建立咗某种厚嘅关系。我哋下一节可以继续讨论。 第三节记忆的责任，我谂严叔应该有啲补充嘅，我哋俾个时间佢先。 嗱，头先朱文咧啱啱讲完嗰个区分啦，所以一个厚嘅关系同埋薄嘅关系啦，即系好简单讲就系、是、有大家共同经历过一啲共同嘅回忆，嗰、那个会形成一啲厚嘅关系，就譬如我出生入死过啦，同你拍过拖啦，或者做过朋友啦等等。咁同我哋咧所谓薄嘅关系就唔同，薄嘅关系就只系纯粹嘅，因为大家都系人啊而引致嘅嗰个关系，所以好薄嘅，冇一啲共同嘅经历或者回忆。咁嘅话咧，阿麦格尼喺度咧会引入一对咧平时日常生活里边咧都会用到嘅概念，不过你平时唔区分嘅可能，但佢喺度就作出个区分，就系、是、morality 同埋 ethics 啊。佢会话咧，如果系讲好薄嘅嗰种关系，因为大家都系人，所以要尊重你作一个人，呢一种讲法咧，佢叫做一个 morality 嘅关系，叫做 moral relationship。所以呢，我哋有其他对其他人有 moral duty 喎，譬如举个例，因为你是人呢，所以我就因为要尊重你作为一个人，我就唔可以随便杀害你偷你嘅嘢，因为我对你作为人嘅尊重下 moral duty。但呢，我平时都会讲 ethical duty， 咁平时我哋好似冇分别咁啦，但喺麦克呢个系统里面呢就唔系，佢刻意区分咗佢哋。喺 ethical duty 嘅层面呢，就系讲緊啲因为我哋有 fake relationship， 有厚嘅关系呢而引致嘅 duty 嘅。譬如举个例，因为我同你系朋友，所以呢我如果我对你唔住呢，或者我出卖你咁啦，我唔仅仅系因为唔尊重你作为一个人，系唔尊重我同你作为朋友呢个关系，我出卖咗你，系咪？或者如果你头先个军官咁，佢唔记得咗嗰个士兵嘅名字，佢唔仅仅系唔尊重佢一个人，佢最重要系唔尊重佢同佢之间出生入死作为同袍嘅关系，呢段佢系违反咗一个 ethical 嘅 duty。呢、這个系嗰个 moral 同埋 ethical 嘅区分呢就好重要，因为记忆嘅责任喺度讲咧，就系、是、可以问嘅，佢会问就落喺边个层面讲啊？对于佢嚟讲咧，就落喺 ethics 嗰边去讲嘅，吓系讲紧咧，我同你有啲共同经历之后，我对你有嘅 duty。咁于是咧，好得意，佢都系分析就系点解人会唔想人哋忘记自己吓？咁咧，佢哋会有好多时候一啲宗教啊、欧洲尤其是嘅谂法就系、是，哦，就好似咧，我哋唔想死一样，我哋想有永生啊嘛。咁佢话咧，有啲人会咁样觉得啦，我哋唔想人哋忘记自己，系因为咧，我哋想得到永生。是永远用一个第二个形式可以继续留在个世界上，人记得我们，所以我们好似仿佛仲存在这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下呢，用求是用宗教角度睇呢，记忆某意思上呢可能是可以取到宗教的面向，是令到我们获得永生，是 forward looking， 是向前望，可以获得永生帮我们。但是麦克尼就不认同这个分析的。他觉得我们真的那个心理状态其实想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想永生透过人家记住我们。而是我们觉得如果你唔系记住我嘅话呢，就使得我哋唔再某一段厚嘅关系里面。所以我哋 care 嘅系我同你究竟系咪喺某段厚嘅关系度。就算我同你拍个拖散咗，我都想你记得我，系因为我想你尊重我同你之间呢个 thick relationship。所以呢个意义下呢，记忆啊唔仅仅个责任系唔系 forward looking， 系 backward looking， 系讲緊我哋当下位以前我哋系一段咩关系，你有冇尊重我呢段关系而 fulfill 嗰个所谓 ethical 嘅 duty。喺个意义下咧，伦理同埋道德，即系 ethics 同埋 morality 啦，就区分咗，而记忆咧就落咗喺嗰个伦理嗰个 level 去讲。 呢度可以补充少少，因为严叔头先讲到，即系我估我哋每个人都有种古怪嘅欲望嘅，就是、我哋想俾人记住。 咁尤其我哋死咗之后，我哋都想俾人记住啦。咁严叔啱啱就话系好似系一种欧洲嘅一种谂法，但我想讲呢个系喺东方社会都好明显啦。即系如果你细个有睇过一啲儒家嘅讲法，咩三不朽咁样，立功、立德、立言咁样，即系呢啲全部都系似乎好似透过记忆咧，可以换取永生、永远存在咁样，换取不朽。所以记忆就好似严叔咁讲，好似取代咗宗教咁，好似有一个功能嘅记忆可以令到我哋永远存在，但系。麥克啲就覺得咧，呢個講法係佢覺得唔 make sense， 因為你諗下，如果我哋想人記住係為咗永生嘅話，你諗下，你記得你阿爺之前嗰代嗰啲人嘅名咩？其實你都你諗下，你記得幾多？你一路爬你嗰個 family tree， 你記得幾多代啊？咁所以如果係記憶係想為咗換取永生嘅話，佢覺得唔 make sense 咯。所以我覺得佢嘅分析精彩嘅地方係在於佢就話我哋唔想俾人遺忘，其實唔係為咗將來可以繼續存在，而係為咗呢一刻。呢一刻我同你系咩关系？因为如果你唔记得我呢，其实我同你呢一刻嘅嗰种厚嘅关系呢都会受到损害囉。咁所以佢呢一种角度去分析点解我哋害怕被遗忘囉。咁所以佢呢个系佢成套嘅大框架，就系佢觉得记忆嘅责任呢，即系我哋嘅主题啦，系一种伦理责任，系一种 ethical duty。不过我想补充多一点呢，就系佢有个比喻嘅。就係、是、呢種責任，我話嗰個軍官應該記住嗰個士兵嘅名咧。佢嘅比喻就係呢種惡咧，呢種應該咧，其實同一種 medical 惡好似嘅，即係一種醫學上面嘅應該好似。個意思係咩咧？我哋都覺得你應該要食藥咁啦，你應該要做手術啦。如果你有啲大病，但係佢嘅意思係呢、這個係有條件嘅，有前提嘅，就係、是、assume 咗你係想要健康咯。咁、所以如果但佢亦都同時呢唔會覺得我哋一定要想要健康嘅，亦都唔會覺得我哋有個道德責任係要追求健康呢樣嘢。咁所以換言之個意思就係、是、如果你唔想追求健康呢，其實你係冇責任去食藥，你係唔冇所謂應該要做手術呢樣嘢。咁所以如果落喺記憶上面講呢，佢都會仍然認為呢，作為人呢，其實你冇所謂責任或者應該要記住某啲嘢。佢係 assume 咗如果你仲想维系或者保留或者改善我同你嘅呢段厚嘅关系嘅话呢，你先应该要记住某啲嘢。佢亦都觉得我哋冇责任一定要同某个人发生一种咁厚嘅关系。佢话你绝对有一个自由，一个自主嘅空间，你可以选择咗一个完全冇同任何人发生厚关系，冇同任何人有一种共同回忆，冇同任何人有一种特别嘅联系，系冇所谓嘅。你可以选择做你过呢种人生，但系如果唔系，如果你想珍重我哋嗰段关系嘅话咧，你就有责任去记住某啲嘢咯。所以虽然麦克尼会觉得我哋有记忆嘅责任，但系其实某个意义上嗰种责任咧系唔系咁强制性嘅，系有啲 optional 嘅地方嘅。因为我哋一讲责任就好似讲到无论点你都要噶嘛，即好似无条件咁噶嘛。佢就话唔系嘅。是好睇究竟你想唔想继续保留嗰段 fake 嘅 relation 咯。咁所以用返如果将呢样嘢再引申社群呢，一样嘅啫。即係如果你係仲想同其他社群入面嘅成员，例如你想同其他香港人保留一种 fake 嘅 relation， 去建立一个香港人嘅一种 community， 咁你就有责任记住香港过往发生嘅重要事件，或者一起经历过嘅一啲刻骨铭心嘅经历。但如果你其实根本就冇保心去同其他成员建立呢种关系，或者维系呢种关系嘅话呢，你系唔记住都冇所谓嘅，唔话得你嘅，即系你要唔做香港人其实冇问题嘅，咁你咪唔好记住嗰啲嘢囉。但如果你记住你仍然系想做香港人嘅话呢，麦克尼就觉得你要记住嗰啲嘢囉。佢个大约嘅分析系咁囉。係啦。Roger 有冇补充呀呢度？ 补充少少，即系全你想讲。你都睇咗嘅，即係提過嘅就係、是、即係於是佢分 odd 做兩種嘛，一種叫做 moral order， 所謂道德啦，用佢嘅講法就係、是、上嘅應該，嗰、那個就係冇得揀嘅，係 compulsory 嘅，即係譬如你唔應該殺人啊、嗯，應該可能喺舉手之勞就可以救到人嘅時候就應該救人啦，呢啲叫譬如人道上嘅責任咁樣，可能係純粹因為你作為一個人對應住另一個人嘅某啲需要啊，咁你就可能要做一啲嘢，呢個冇得揀嘅，你唔可以話我唔中意，我唔中意佢，呢個唔重要嘅。咁另一種就係所謂道倫理上嘅 order， 頭先專門提到就係同佢講好多呢啲回憶啊嗰啲有關嗰啲，所謂 fake relationship 厚比較深厚嘅關係有關嗰啲，嗰、那個佢叫 optional 咧。頭先有提，就佢建基於兩樣嘢咧，就係、是、第一 系由于你同某个人有某种深厚嘅关系，咁于是两点咧，第一就系你重视呢个关系，你觉得呢个关系系有好处嘅。如果唔系嘅时候，你就可以大即系我就离开佢啦，咁样系咪？我唔同佢建立任何关系都得。呢个第一点咧，所以首先你赋予一个好重要嘅价值俾呢一个关系先。第二就系你亦都想有呢个关系里面你过得好一啲，因为你同譬如另一个人有一种叫做譬如朋友嘅关系，系咪？你重视佢啦，咁于是可能你就有责任去做一啲嘢啦，应该做啲咩啦？但系第二就系咁，你即使同佢都系朋友啫，有时你哋关系可能好差噶嘛，即系都系朋友，可能个质素好低嘅，有啲 bad relation 嘅呢度都系啊，个关系冇。咁所以咧喺呢度，譬如头先讲紧嘅系嗰个记忆嘅问题，你去记挂住佢，其实你记住一个人嘅名又好，记住佢嘅事迹又好，记住一个譬如成个社群里面发生嘅事又好，其实系反映一样嘢嘅，就系反映你关心对方，关心同一个群体里面嘅人咁样。咁所以一方面，如果你唔认同成个群体本身有存在嘅价值，咁你大可以唔使做呢啲嘢。第二就系 唔一定要关心， 如果你系啦，你唔一定要关心佢嘛。但系如果你一觉得你有责，你觉得你想维系住呢种关系。咁你就会由此产生一啲就系啦，你就要记住啦，你就要可能去做某啲嘢啦，你去至少表达你对重视，你系重视里边嘅人啊，或者发生过嘅事情。 所以呢度好，所以呢度好得意嘅，即系我估佢会解释所谓 ethical duty of memory 嘅时候咧，佢会讲 memory 唔系仅仅普通嘅 history， 因为 history 系好似事实上发生过嘅事咁啦，但系佢呢度讲嘅 memory 系尝试去讲咧。佢话有一种叫 bringing to life 嘅效果啊，就系尝试令嗰啲某意思上唔再存在人咧，好似重新获得生命咁样，系啦。所以咧，所以喺呢个意义下咧，我重新获得生命咧，就系、是、bringing to life， 就令到佢哋重新翻嚟，重新再次存在，活跟住 佢， 所以 佢用嘅例子就系一啲犹太人嘅例子咯，即系佢话纪念出埃及嘅时候，佢会有啲仪式嘅，即系逾越节咁样。咁所以佢话社群记忆咧，好多时唔系同历史嘅分别，就唔系纯粹挖掘翻个历史真相，而系令到过往嘅事、过往嘅人重现喺个社群嗰度。所以佢觉得记忆咧就系 bring 嗰啲 past to life， 然之后同嗰啲过往嘅人建立一种 fit 嘅 relation。所以佢觉得记忆讲嚟讲去都是一种建立关系、维系关系嘅一个渠道咯。系阿全想讲嘢好耐，我哋截住咗好耐。 即系啱啱咧，我正想补充嗰样嘢就系啱啱一直讲紧嗰个伦理责任啊嘛，就系、是、我同你有一个厚嘅关系，所以我应该要记住发生过一啲同我哋相关嘅嘢。但我想讲咧，就系、是、我觉得记忆仲有一个作用，就系、是、可以维系我哋之间嘅关系啊。点解咧？就是、因为我哋好多时讲呢个国族啦，或者一啲社群。嘅身份，我哋成日即今时今日，我哋成日都会问呢啲问题噶嘛？啊，到底点为止一个国族咧？咁例如有个哲学家 Ernest Redland 咧，佢就会分析过，佢话好多时我哋会觉得我哋 share 住一啲共同嘅语言啊，例如我哋讲同一种中文咁样啦，我哋就会觉得啊，又或者例如我哋仲有共同嘅血缘咁样，所以我哋系同一个国族。咁咧，但系咧，我哋会佢分析过就会觉得，其实我哋见到今时今日好多国族咧，可能我哋唔系净系同一个血缘嘅，甚至同一个国族入面可能有几种语言。所以你会见到我哋唔能够诉诸呢啲嘢嚟构成一个国族，佢会觉得诉诸啲乜嘢呢？佢会觉得系我哋共同经历过嘅嗰啲事，就系、是、我哋嘅记忆，所以建立咗我哋一个国族，就是、因为我哋都经历过呢啲嘢，我哋一齐承受过呢啲嘢，所以使得我哋系同一个国族。而咧，呢、这个系向呢、这个系向后啦。而咧，佢会觉得喺我哋现今咧。除咗我哋要承继住呢一啲记忆之外咧，我哋仲要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就系、是、我哋愿意承继完呢啲记忆之余咧，我哋愿意继续一齐生活。呢、这个好紧要，即系我谂可以呼应翻啱啱你哋讲嘅，就系、是、我哋愿唔愿意继续建立呢一种关系咧，哪怕嗰种关系系啲乜嘢。咁所以我谂仲有呢个作用啦，就系维系嘅作用啦。咁我哋下一节可以继续翻嚟讨论下记忆仲有啲咩功能。第四节记忆的站，我哋继续翻嚟讲记忆啊！我谂朱文应该有啲嘢想同我哋讲嘅，我俾个时间你先。 因为经过头先嗰节嘅理解之后咧，麦格列就会将记忆嘅责任纯粹变成一种建立关系啦、维系关系，而且一种厚嘅关系嘅角度去讲，点解我哋应该要记住某啲嘢？咁其实呢度咧，亦都会影响到下一个问题嘅。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哋其实第一节、第二节都有轻微讨论过，就是记忆嘅内容。即系假设我哋有责任记住某啲嘢啦、某啲事啦，我哋要记到几 detail 咧？即系第一节就讨论过记住个名，似乎一个最基本嘅门槛啦。但我哋会唔会要记住埋一啲发生过嘅嗰啲事情咧？甚至要记住埋你当时经历呢啲事情嘅嗰个情绪咧，嗰、那个 emotion 咧？咁其实麦格里都有佢大约嘅立场嘅，佢都系顺住啱啱嗰个 framework， 即系厚薄关系啦、moral 同埋 ethical 嗰个区分咧去讲，我哋点解其实有阵时要记埋啲情绪嘅？即系佢觉得咧，情绪本身系一个好麻烦、好大嘅哲学问题啦。即系情绪究竟系咩嚟 ？emotion 究竟系咩嚟？咁佢个谂法咧，麦格里大约系咁嘅。佢觉得情绪咧唔单单系一种 belief， 唔单单一种信念，亦唔单单系一啲 sensation。佢覺得咧情緒係講緊我哋同個 object 係點樣連繫起嚟 ，OK？ 佢個意思係咧，我哋係會透過啲情緒咧，使得嗰啲 object 咧係 coloured， 好似係上咗色咁嘅。個意思係咩咧？就係、是、當我好記得我係好驚某樣嘢嘅時候，其實嗰樣嘢嘅 meaning 對我嚟講咧就係、是、fearful 嘅，就係、是、可怕嘅。咁所以佢覺得情緒係一種我哋主體同某啲 object 扣連起嚟嘅一啲方式。咁所以个意思就係点解我哋有阵时要记住埋啲 emotion 呢，就因为如果我哋唔记得嗰啲 emotion 嘅话呢，係好大机会我哋会忘记咗究竟嗰样嘢同我係发生咗啲咩嘅关系，嗰样嘢同我係点样扣连起埋一齐。甚至佢举咗一啲好有趣嘅例子，我觉得就係呢，佢话有阵时我哋忘记咗，譬如你发生过某件事，你係好憎嗰人嘅，因为嗰人做咗啲好邪恶嘅事，你好憎佢，你当时好愤怒。但如果时间耐咗之后，你唔记得咗当时嗰啲愤怒，当时嗰个憎恨嘅话呢，你慢慢甚至会质疑其实当时嘅我系咪真系咁憎佢呢？即系我哋会修正自己嘅经历嘅某个意象。咁所以记住个情绪嘅意思就系咩呢？就系、是、保持返嗰个 object 对你嘅意义。因为如果你唔记得呢，你就会慢慢諗啊，其实我而家都唔系好 picture 到我当时系有几嬲佢，有几憎佢。咁甚至你会质疑，其实我哋系咪记错咗呢？我当时其实都唔系好憎佢㗎咗，我当时都唔系好嬲佢。咁就慢慢呢会修正咗嗰个 object 对你嚟讲嘅意思。因为本来如果你好憎佢好嬲佢呢，你嗰个 object 对你嚟讲嘅意义呢，就是一啲好可恨嘅人，好讨厌嘅人，好有问题嘅人，好唔道德嘅人，或者好唔道德嘅事咁样。咁所以我估顺住头先嗰种建立关系同维系关系嘅角度出发，佢可以解释到点解我哋有阵时觉得我哋有责任唔单单系记住一个命题咁简单，就系、是、我某个人做咗某啲嘢，记住一个咁嘅命题。更加重要嘅就系记得呢件事，你经历呢件事嘅时候，你嘅嗰个情绪，因为你要记得呢啲情绪咧，你先可以保持翻嗰个对象对你嚟讲嘅意义咯。咁所以我觉得， 我想问一 顺佢，讲啊。 因为就是即咁样要我哋记住我哋嗰陣时同佢有呢件事嘅嗰个情绪啦，我哋先会觉得啊咁我真係记住咗佢啦，係咪？但我就喺度諗，咁会唔会变咗变相封限咗佢对于我嘅意义呢？就例如我嗰陣时要憎佢嘅，我记住咗呢个情绪，佢同我发生过嘅嗰件事嚟，佢打咗一巴，我永世都记住，然后我一定即我一定要记住咁啦。咁但变相就係我冇可能再重新 reinterpret，重新诠释过我同佢之间发生过嘅呢件事，嗰、那个意义封限咗。如果我一定要记死咗，甚至我哋唔好讲淨係个人啦，各族嘅事都係啦，我哋可以不断咁重新阅读呢件事㗎嘛。甚至係喺我哋嘅未来，即係我哋经历咗啲嘢，例如我哋就成日讲六四啦，係咪？以往六四嘅意义对于我哋，同埋今时今日六四对于我哋意义似乎唔同咗。即係我哋坊间好多讨论点解可以唔同咗，就是、因为我哋经历咗啲新嘅嘢。但如果我哋话我哋永世都要咁样记得佢呢，咁似乎嗰个意就一定封限咗，所以我有少少质疑，就係我哋记得系咪一定要记埋嗰个情绪呢？会唔会反而唔记呢，反而保多咗一个空间俾我哋重新诠释呢？会唔会系咁样呢？咁 我讲两句先，听唔听到？嗰、那个我觉得第一，佢个讲法好得意，佢都值得提下个英文嘅字，佢就话我哋要记，系一个作为一个所谓 shared memory 呢，呢种我哋共享嘅回忆啦，讲緊系咪？即系头先讲同历史嘅分别，即系我估唔系历史好似讲啲事件，其实系写书写历史嗰个分别啦。即系你写历史，感觉上好似科学咁，你要客观将个事实记录落嚟啊嘛，系咪？咁相对你唔应该带任何个人主观感情嘅。咁而喺呢个意思之下咧，我哋嗰啲共享嘅回忆咧，虽然都系关过去事件嘅事，但系佢系唔同性质嘅。 佢系佢个讲法就系我哋唔系净系要记住件事啦，甚至唔系净系记住嗰件事嘅意义，即系个 sense。佢话要唔单止记住个 sense of 呢个 past 啊 ，of the past 啊，仲要记住个 sensibility 啊。佢用嗰个字系，我哋要记住当中嗰种感受。好啦，咁喺呢度就系所谓嗰种 sensibility， 就系指我哋喺嗰件事捆绑住喺嗰件事上面，我哋当时经验体验嗰件事嘅时候嘅嗰种情绪。好啦，咁头先阿全个问题就系话，喂，咁我哋咪改唔到啦？咁当然。要分开嚟讲，第一，因为如果你话我哋会改，即系因为而家我哋再睇翻以前嘅事，咁当时我咧可能好嬲，譬如你讲某啲事啦，譬如佢借咗钱唔还咁样，咁我一世系咪就要记住佢借即系借钱唔还呢件事嘅时候就要好嬲咧？佢话唔系，后来真系还咗钱，仲还多咗十倍咁。嗱，当然如果因为后来佢做咗一啲嘢，譬如佢补偿啊，有啲唔同嘅事件发生咗，咁你当然会修正翻对当时嘅睇法啦，系咪？佢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嘅，所以又或者多咗一啲嘢，可能你知道咗原来佢当初唔还钱俾你呢係知道你难倒咁样啊，佢係为你好嘅啫，咁当然亦都会修正咗个意义啦，所以就唔会就咁排除咗嗰个意义修正嘅可能，呢个第一点。但係我觉得即更加重要嘅喺呢度就係嗰、那个佢有提到一样嘢嘅，即係譬如讲可能一阵我如果有时间都提一提係再忘记某啲嘢咁样啦，即係有时可能我哋觉得人哋就算做错啲乜嘢，我哋都会唔会应该喺某啲处境之后，可能你唔应该成日记住㗎嘛，系咪？佢细个虾过你咁样，咁你记一世咁样，系咪？咁可能唔啱嘅。咁但係佢会分有两种模式㗎，即係我哋就算要忘记一啲嘢。第一个就係当所谓一笔勾销嘅模式㗎，即係我当嗰件事冇发生过。即係佢打咗我一身细个嘅时候係好野蛮嘅，即係纯粹恰我细粒嘅啫。后来我而家大只过去啦，咁样佢道歉咁样。咁我要记返嗰件事。咁你话咁小气㗎你好，我唔记。好啊，我唔同你计较，即係话。嗱，唔计较两个可能嘅做法，第一就系我当呢件事完全冇发生过，呢个叫一笔勾销。另一种就系咩呢？其实我记得有呢件事发生过，不过我唔计较，我佢发生咗，但我唔俾佢影响我而家跟住做嘅决定。我唔会而家我大只过你打翻你转头，因为我仲记住当初对你做咗啲乜。嗱，咁作者呢度佢个谂法就系，我哋即使要讲忘记咧，佢认为都唔应该当嗰件事冇发生嘅。但系我哋要记住发生过，我哋都记住当时可能我哋有嗰个感觉。我哋要记住，如果唔系我哋会误解咗。其实吓，你慢慢冇咗嗰个感受，其实你对当时嗰个判断啊，嗰啲嘢或者你嗰件发生过咩事咧，嗰阵时佢真系做得好错噶嘛，可能。所以你当时好嬲系合理嘅，譬如 ，OK， 咁所以你而家应该记住呢样嘢。但系咧，你系唔系要跟住落嚟点样做呢？就系、是、你可以决定嘅，即系唔系我就记得呢样嘢之后咧，我就用佢做一个理由，而家去欺凌你啊，打你一身啊，喺我有条件嘅时候咧，咁我觉得。系喺呢个意思之后，我哋唔用呢啲做理由去对你报复啊，譬如咁样，咁去忘记呢件事啦，即系所谓嗰个忘记，唔系真系失咗忆咁样，唔记得咗件事，唔记得咗嗰种情绪，唔记得嗰种意义，而系唔将佢当做影响我而家行为嘅一啲因素咯，系啦。 嗯，所以 Roger 呢个讲法，我觉得好好嘅，就系、是、我哋要记住嘅嗰、那个，我哋要记住嗰阵时嘅 emotion。但你可以开放诠释嗰个 emotion 喺我当下嚟讲有啲咩意义，所以仍然有嗰个开放嘅空间喺度嘅。咁但我会有另外一啲值得讨论嘅位置，我觉得我两个论点想提出嘅。第一就系头先朱明都讲过，就系、是、如果我系从 ethical duty 啊伦理责任，而唔系道德责任，唔系 moral duty 嘅角度嚟讨论记忆嘅责任嘅时候咧，呢样嘢变咗 sort of 系我哋选择，系 optional， 因为我哋可以选择究竟我哋想唔想同某个人开始或者维系某一段所谓伦理关系，一段厚嘅关系。如果我哋唔想嘅，我哋想放弃嘅话，咁啊似乎我哋冇咗个责任要记住佢咯。所以好似嗰个记忆嘅责任咧，如果系 ethical duty 嚟讲啦。是有个前提，个前提是建基于我哋仍然想有嗰个 ethical relationship。好似我哋食药咁想有健康，你唔想嘅话你就冇站去食。啊呢个我系一直有怀疑㗎，即系我相信麦克呢啲都有讨论嘅。就系、是、我会觉得有时有啲 ethical relationship 呢，第一唔到我哋选择嘅。有啲系 compulsory， 譬如举个例，我阿爸阿妈生咗出嚟我冇得揀嘅。我出世嘅同佢哋有一段某一段比较厚嘅关系㗎啦。咁嘅时候我冇得揀嘅时候所以有时唔系完全系 optional。呢个第一个想讲，引致落嚟会点咧？就系、是、第二，就是、有时如果集中某段关系度，即使啊，包括咗系一啲我被投掷落去冇得拣而开始有嘅关系啦，又或者甚至一啲我哋一拣嘅，譬如同一个男女朋友开始一段恋情关系或者朋友关系，我哋可以问嘅，我哋有咗呢个关系之后，厚咗啦个关系已经戆佢，会唔会有机会就算想放弃都好啦？但系一有咗呢个厚嘅关系，我已经喺个厚嘅关系里边。所以我点都会有啲 ethical duty 咧，我会觉得系嘅，啊，譬如以父母啊，或者以男女朋友为例，我入咗个关系里边之后咧 ，moral duty 啊，佢系有 ethical duty 嘅咯，入咗关系已经。 唔系啊，但系朱文好似讲过，如果我唔想继续维系，我就可以冇 duty 啊嘛。但我觉得唔系啦，因为只要我有入咗段关系度咧，我有空间去拣 佢唔係開始某一啲 ethical duty， ethical relationship。但係我哋有入咗去之後就冇得揀，即係有咗個 duty 喺我身上嚟嘅。我冇得揀，我話我唔再想要呢段關係係後嘅關係，我就冇個 duty。我覺得係好難講，因為如果佢已經有咗男女朋友關係，我之後我而家唔想繼續啦，但我仍然要對佢，因為我哋已經喺後嘅關係裏面，所以似乎仍然有某一啲 ethical 嘅責任。而呢個我覺得包括咗要記得佢某啲嘢。呢個我講咗第一個論點。第二個論點呢，亦都係我想提出嘅。咁我密嘅啲嘢都討論嘅。佢應該支持我相信，就係、是、於是除咗 ethical duty 之後呢，我哋似乎喺道德嗰邊 moral 嗰邊呢，只係因為佢係一個人呢，有時候都會有一啲 memory 嘅 duty， 我覺得。譬如舉個例，有一啲譬如猶太人被人滅族咁樣嘗試，比喺二戰嘅時候。又或者做一啲人類好慘痛好大嘅災難嘅時候，好大嘅邪惡發生過嘅時候，會唔會純粹因為嗰啲係人做嘅邪惡，有啲受害者係人嚟嘅，我哋就已經要有責任呢去講呢，去記住佢。咁呢個嘅話呢，就唔一定要按佢有啲 share 嘅 pass， 純粹因為佢係人，我覺得呢啲人類，我都係人啦，做咗嘅某啲邪惡行為，我哋有責任要記住，見證住啲人類發生過嘅事，從而可以舉例係對佢哋 do justice to them 呢。呢、這個我覺得係討論嘅點啊， 我都認同。我有兩個好快嘅回應啊，即係第一個回應就係關於 ethical 嘅 duty 係咪真係咁 optional？ 雖然我係話好 optional 嘅，但 Margaret 都會承認咧，你喺建立某種 fake relation 嘅時候咧，都唔係任意咁樣你可以退出嘅，因為喺你建立嗰段關係嘅時候，好可能你會俾咗一個 expectation 人，人哋會繼續啦，可能你喺個過程入邊會有啲承諾啦。咁所以其實佢會覺得呢個 optional 呢都唔係咁輕易可以做到嘅，就係、是、你仍然要慢慢 graduate 咁樣退出某種 ethical relation 啦。呢個第一個回應。第二個回應就係佢都同意呢，其實記憶嘅責任有陣時呢係落喺 morality 去講嘅，就係、是、記住嗰啲人類嘅大災難，但佢仍然都係好 skeptical 嘅對呢樣嘢，因為其實人類嘅大災難係實在發生過太多次啦。如果你淨係記住二戰猶太人嘅災難呢，會唔會其實一種 selective 嘅 science 囉，所以佢就有啲保留囉。咁希望大家各位观众今集都记得我哋讲嘅内容，我哋下一集再见。